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嗝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光波旁耳边。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我是东方出版社暖心灯童书馆编辑周鹏。我们通常说起学生的学习，会说学数学有用，学英语有用，学音乐也有用，那读诗是有用还是没用呢？读诗到底有什么用？在大家越来越重视英语学习的当下，我们对母语的感觉却渐渐变得淡薄。是不是日常的语言就足够我们孩子的中文启蒙了呢？其实对中文语感的培养，对中文之美的领悟和欣赏，仍然需要重视和积累。带有韵律和美感的诗歌无疑是最适合用来做中文启蒙的。叽叽喳喳的早晨，台湾经典儿童诗绘本，每一本都深得童趣这一儿童诗内涵的其中三位，并各具特色。下面我给大家诵读一段杨焕先生的儿童诗《夏夜》。蝴蝶和蜜蜂们带着花朵的蜜糖回来了，羊队和牛群告别了田野回家了，火红的太阳也滚着火轮子回家了。当街灯亮起来，向村庄道过晚安，夏天的夜就轻轻地来了，来了来了，从山坡上轻轻地爬下来了，来了来了，从椰子树梢上轻轻地爬下来了，撒了满天的珍珠和一枚又大又亮的银币。美丽的夏夜呀，凉爽的夏夜呀，小鸡们和小鸭们关在篮里睡了。听完了老祖母的故事，小弟弟和小妹妹也合上眼睛走向梦乡了。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听唐耳朵， 听听唐耳朵， 唐耳朵，听听听听唐耳朵，唐耳朵，笑笑笑笑唐耳朵，唐耳朵，唱唱唱唱唐耳朵，唐耳朵，跳跳跳跳唐耳朵。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唐耳朵， 听听唐耳朵。 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 大朋友， 大家 晚上好， 欢迎收听听听唐耳朵节目。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 我是你的朋友唐耳朵兔子。 每天晚上在听听唐耳朵节目里，你都可以听到好听的故事， 还有很有意思的笑话， 你还可以听到儿歌。 如果你不想每天晚上必须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听，那么你还可以在手机上听。 对，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 听听糖耳朵。 好了，现在我们开始听故事吧。 下面的故事是我们的大朋友高洪波和赵光宇为我们创作的，我们要谢谢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为我们出版了这本书。听听糖耳朵，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螳螂的日记》。小群姐姐介绍螳螂朋友给你。螳螂的名字叫做中华大刀螳螂，哦，当然他是个男子汉，他最得意的事情就是练成独门功夫螳螂拳。最遗憾的事情就是从这只小螳螂生下来，他就没见过他的爸爸。他做的最勇敢的事就是挡住了老牛拉的车。最讨厌的话，呵，说不定你学过这两句成语，螳臂挡车和不自量力。小螳螂最大的愿望是捉住一只蝉，它最害怕的事情是被黄雀盯上。哦，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只小螳螂的日记，你会更了解它的。4月1日， 今年的第一场雨落下了，我走出门用嘴巴接住小雨点儿，啊，甜丝丝的，春雨嘛就是这么的香甜。好多的小虫子也都在收集雨水。 4月8日， 妈妈一大早就催我起床，还给我做了一盘香喷喷的油炸蚂蚱。哦，妈妈说等我吃完就该练功夫了。对了，我出身于武林世家，我们家每一辈人都练螳螂拳，我已经是螳螂拳的第789代传人了。 4月20日， 啊，我得说当一个传人有点辛苦。哦，我得举重，举重，举重，哎，举重，还要打沙包，砰砰砰砰，还要练兵器，嘿呼哈。哦，我妈妈说拳不离手，曲不离口，意思就是说打拳的人要天天练习，演奏乐器的人也要天天练习，唱歌的人更要天天练习。啊，我相信这句话，所以还是继续练吧。嘿呼哈。 5月3日， 今天我在草地上碰到一只枪狼，嘿嘿嘿，其实我知道你们都叫它屎壳郎，不过它挺有趣的，它非说它是我的远房表哥，因为我们的名字里都有一个狼字，他说我们都是狼子辈儿的。哦，于是我问他，你会武术吗？他支支吾吾半天，然后告诉我， 我不会武术，不过我会推粪球，你看我可以把粪推成一个球，然后埋到地里面去，怎么样，也很厉害吧，我的表弟。 5月8日， 啊，我想枪狼也许真的是我的亲戚，哦，就是屎壳郎。他说了一个消息，是关于我爸爸的消息。他说我爸爸很早就去世了，不过我才不信呢。但是我真的没有见过我的爸爸。 5月9日。 哦，今天我觉得我有些苦恼，因为父亲这个词对我来说很陌生，爸爸也一样。 因为我从来就没有见过我的父亲，我的爸爸。我妈妈说他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我听说是峨眉山。啊，峨眉山在哪里？我买了旅游手册，上面说峨眉山在四川。哦，我也许应该到四川去看看。 6月1日， 我妈妈今天很高兴，一大早就领我到集市上，还给我买了一双结实点的功夫靴子，还有拳击手套。哈哈，今天可真是热闹啊！街上有演出，还有表演杂技的，还卖好喝的蜂蜜水。你知道是谁在买蜂蜜水吗？哈哈，没猜到吧？当然是蜜蜂啦。瓢虫们非常喜欢喝蜂蜜水，不过我还是更喜欢我的拳击手套。 6月2日， 今天我穿上了结实的靴子，打了一组螳螂拳，一只蝴蝶在我旁边一直鼓掌。它没有掌，它只有翅膀，所以我想也许我应该说他一直在旁边鼓翅膀。嘿嘿嘿嘿嘿。漂亮的蝴蝶夸我了不起。螳螂哥哥，你的螳螂拳太棒了，真了不起。我马上就脸红了，我从小就不太习惯被女生表扬。嘿嘿嘿嘿嘿。 6月5日， 我最想实现的一个愿望是捕捉到一只蝉。你们把它叫做知了，对不对？每到夏天，它就会在树上知了、知了、知了，叫得很吵。我听说你们人类有一个成语和传说叫做螳螂捕蝉。对于武林世家来说，能够捕捉到一只蝉就是成功的标志。要知道，谁捕捉到一只蝉就会被登在武林日报上。我很想捕捉到一只蝉，然后我的照片就可以被登到报纸上去了。 6月18日， 我应该要努力地捕捉到一只蝉。我听说柳树是蝉们开会的地方，它们开会的时候说话的声音都特别大，知了知了知了，真让人听着心烦。于是我来到柳树下，顺着树向上爬，我想捉住最高的树枝上的那个家伙。你知道我已经离它很近很近了，可是就在我刚刚要抬起我两只大刀要抓住它的时候，突然飞来了一只鸟，准确地说是一只黄雀。黄雀伸出爪子想要抓住我，真可气。我逃跑的时候让那只蝉也溜掉了。 6月20日， 我捕蝉失败了，不过我的心情还是很不错的。今天我走在路上，前面慢吞吞地来了一辆牛车，我站在路中央，准备拦住它。牛车真的在我面前停住了。老黄牛问我想要干什么，为什么要挡他的路。我问他：嘿，你没听说过螳臂挡车吗？ 什么车？ 车就是车，车就是车，就是一只螳螂用手臂挡住一辆牛车。 我觉得我很神气，我挥挥手转身离开了。我已经成功地挡住了一辆牛车，不过老黄牛的脾气可真好。 7月4日， 今天在体育课上，同学们选我当体育课代表。哦，因为我可以跳过很高很高的东西，我跳得很远。可是蟋蟀有些不服气，因为他跳得也很远。 7月12日， 我的学校举行运动会，我报名参加了拳击比赛，明天就要开始比赛了。我的对手是不服气的蟋蟀，蟋蟀也来自武林世家，我打的是螳螂拳，他打的是蟋蟀拳。我想比赛一定非常激烈，我必须要认真比赛，绝对不能轻敌。 7月13日， 今天的比赛非常顺利，虽然蟋蟀的功夫进步很大，但是最后还是被我打倒了。我获得了学校运动会最佳运动员的称号。裁判举起我的手臂，我站在领奖台上的时候，我突然非常想念我的爸爸。 8月8日， 今天妈妈拿出一本影集，上面有很多过去的照片。妈妈指着一只长得很帅的螳螂说， 这个就是你的父亲，对不起，我骗了你，他没有去峨眉山，他为了你和你的兄弟姐妹们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我不太明白什么叫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妈妈告诉了我螳螂家族的秘密，原来当一只螳螂先生和一只螳螂小姐结了婚，他们准备生孩子的时候，螳螂小姐就会把螳螂先生吃掉。这样他就有足够的力气生下小螳螂。我听说你们人类不是这样的，你们会有爸爸妈妈，可是我们好惨呐。 8月9日， 我终于明白了，我们螳螂是跟其他动物都不一样的，做一个螳螂男子汉真了不起。爸爸为我们做出了牺牲，我知道这很残酷，既然我是螳螂，就要勇敢面对，以后说不定我也会为了我的宝宝牺牲。我的路还很远，但我会勇敢地做一只螳螂。 螳耳朵，我今天接受了一个新任务。 怎么了？你要出国？ 不， 是你要出海啊？你要出家门？ 我要出租。是这样的，今天我们电台有一个老师来做客。他说呀，他们那儿有一个新的项目，一个新的活动，他们要接待一些动物朋友到北京来做客。对，但是他们需要找一些地方住。所以他们希望问问谁家有空着的卧室，可以租给其中的一个动物，让他们住一个星期。 等等 啊， 动物？ 对， 来北京？ 对， 那就到北京动物园呗。 不，他们是从动物国来访问的。 是贵宾？ 是贵宾。咱们家不是正好有一间空着的卧室吗？ 我已经答应了要把这个卧室租出去，但是我还没想好我们是请哪一位动物贵宾来住我们的这间卧室呢。我想啊，这个家也不光是我一个人的，其中还有你呀、 谢谢你尊重 我，所以不能我自己决定啊，所以我就想来跟你商量一下。 我觉得的话，老虎、狮子、狼之类的就、 对，是的，这一次来的呢，包括了老虎、狮子、狼、熊、狐狸、好像还有毒蛇、 还有老鹰嘛。 哦，对，差点忘了，还有老鹰，好像还有， 这些就算了， 还有， 这就算了， 还有跟狼长得特别像的那个叫什么？柴狗，好像还有北极熊，好像还有猎豹， 我觉得 对， 这样， 还有， 有小兔子嘛？ 可是这次是食肉动物访问团， 那这样吧。一个礼拜是吧？ 对， 我 就是从星期一一直到星期天。 我出去住，欢迎他们大家都来我们家，然后你一定会成为他们的盘中餐的。再见。 糖耳朵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呱呱晚上到团团家里去看电视，看见团团啊，在院子里边一个两个三个念念有词的样子，好像在数着什么。呱呱对团团说： 团团，你在数什么呀？ 团团回答： 我在数天上有多少颗星星。 呱呱一听，马上对团团说： 你真笨，天这么黑，你啥时候能数清楚？到明天天亮的时候再数不好吗？ 前天，呱呱的爸爸带着宝贝儿子捧了一盒包装精美的糖果，登门拜访团团家。临走的时候呢，坚持留下那个礼物给团团。爸爸说：根号二啊，收下吧。对方一听，不禁愣住了，正在纳闷儿，根号二，什么意思呀？哪知那八岁的鬼精灵呱呱接过了爸爸的话茬儿，他马上现场对团团的家人解释说： 根号二等于1.41421，读起来就是意思而已了。 呱呱的妈妈是医院妇产科的医生，当忙碌了一天的妈妈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小呱呱看在眼里，心疼在心里。懂事的呱呱这个时候问妈妈： 妈妈，你天天在医院里干什么？这么辛苦。 妈妈回答说：哎呀，还能忙什么呀？不就忙生孩子呗。呱呱接着又问： 妈妈，你一天生了多少个孩子？ 一共生24个，我生了8个。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北京实验二小白云路分校的张浩瑞小朋友要教我们来唱一首英文儿歌。 Sun is a man, sun is a man, a man man man.